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林叔面前的红底小碗也很快分到了一小块冯三小姐的肉，腐败刺鼻的臭味若隐若现，他需要费老大劲儿才能忍住眼鼻干呕的冲动，旁边那些人却都熟视无睹，一动不动，仿佛被堵住了嗅觉。中年男人阴恻恻的声音再度响起： 这些肉都是经过无神祝福加持的福肉，吃下去能天福增寿，有无穷福报。你们出入我门，吃了这些肉，就算是真正的自己人了。往后同进同出，福祸与共。好了，吃吧。 对方说罢拍拍手，那三声仿佛某种命令或信号。林叔周围的人齐刷刷低头，用筷子夹起碗里的肉。林叔慢了半拍，勉强跟上了节奏，但在其他人将肉放入嘴巴里的时候，他是真下不了那口。且不说这是冯三小姐的肉，虽然冯三小姐死了，这好歹也算半个熟人，最重要的是这是人肉啊，同类相害那是畜生才干的。当他的面解剖冯珍珠，还让他吃死人肉，正常人都不会干的，可这恰恰是检验此人是否被彻底催眠的重要标准。林叔纠结万分，吃是不可能吃的，顶多用假动作骗过去，把肉先放进兜里，反正这里光线这么暗，人也不止他一个，监视的人未必能发现。他用筷子颤巍巍夹起那块尸肉，心里已经开始后悔来这鬼地方了，真就跟群魔乱舞的无主幽冥之地一样。老月不见踪影，沈仁杰还中招了，真是祸不单行，危机重重。可眼下就算要离开，也不知道怎么脱身，林叔甚至不知道出了这个门要往哪儿走。如果老月也在这里，他会不会也正在天人交战，还是真准备把这块肉给吃下去？纠结的几秒之间，一阵呕吐声接连响起，在安静会场里显得异常刺耳。林叔很想扭头去看，却见周围所有人都没动，只好也强忍住。他看见中年男人脸色一变，厉声道： 把人拿下。 身后传来桌椅翻腾的动静，还有年轻女孩子尖叫跑动，混乱很快波及到这边。林叔后背被重重推了一下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往前倾倒，脸差点就对在那块尸肉上。他来不及细细体味那块尸肉的气味，忙不迭趁着混乱回身，却见昏暗中一个女孩子的身影在人群中狂奔，中间被桌椅绊倒之后又赶紧爬起来，很快又消失在黑暗中。黑暗中乱成一团，不知多少人被推倒撞伤，哎呦叫痛之声此起彼伏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是被深度催眠的人也会从迷梦中清醒过来。 这是哪儿啊？ 封锁前后门，把他给我拿下。 如一锅沸腾的油里扔进一块面团，霎时噼里啪啦不复安静。林叔不用看也知道中年男人脸都黑了，此时不搅浑水更待何时。林叔已经动了，他直接扯住桌布将整个桌子掀翻起来，哗啦啦所有东西砸碎一地，连带八仙桌四周的人也全都被撞开。 有危险，快跑啊！ 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 他一跃上桌，用桌布将吊灯上的蜡烛全部扯下，火点燃了桌布，林叔迅速卷成一团扔向冲他们奔来的打手们。对方猝不及防进行闪避，那头林叔已经跳下了桌子，直接将桌子当成盾牌挡在身前，冲向人群。谁也没想到这些被催眠的人里头还隐藏着林叔这么一个炸弹，突然间就把场面给点燃了。他横冲直撞，直接把之前的局部混乱变为了全局混乱。 没了微光的会场坠入了彻底的黑暗，连中年男人也只能在黑暗中徒劳无功地叫嚷。即便有人听从他的命令去追，也不知道该追谁才好。杨春和记得这里有两个门，一个是他们进来时的前门，但还有一个后门。他心跳加剧，想趁着混乱摸向后门逃离此处。刚刚非是他故意想要暴露，实在是看见那惊世骇俗的尸肉，他已经无法忍住呕吐的感觉。在抬起手捂住嘴巴的那一刻，他就发现自己被中年男人死死盯住，对方已经发现他的神智没有被控制。杨春和顾不上其他，转身就跑，慌乱之中还被绊倒在地，差点就被擒住。他在这里逗留几天，深知此处可怕，也预想到对方会用什么手段对付自己，一时思维混乱，竟无法及时做出反应。幸好别处再起混乱，他这才已得以连滚带爬地摸向小门。小门没锁，杨春和心头一喜，肩膀上却多了一只手。他差点惊叫出声，嘴巴很快被捂住，身体随即被往前一推，门打开的同时，两个人也消失在门后。林叔原本想等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再把杨春和松开，无奈这姑娘一直挣扎，力气还出乎寻常的大，眼看后面追兵就要追上来了，他不得不松开手，拽住杨春和的胳膊低声威胁： 嘘，金生，我是受你爹妈之托来救你的，先跑出去再说。 林叔见过杨春和的照片，但现在黑灯瞎火也无法确认他的身份，但从年龄和反应来判断，十有八九就是这姑娘。他生怕杨春和脑子一抽大叫救命，幸好对方并没有。杨春和反手按住他，小声说话，又急又快： 跟我来。 杨春和似乎还认得路，带着林叔在黑暗中穿梭拐弯。这座青龙山庄林叔未曾见过它的全貌，但从走过的这些路来看，占地面积不啻于一座城堡。那里的路线明显经过特别设计建造，与普通人家的住宅园林不同，只要不是拿着炮弹或者开着战斗机来轰炸，这里显然是易守难攻、油盐不进的堡垒，最适合做贼心虚的人缩在铁乌龟里头。无灯无火的地方，全凭感觉摸索，林叔能感觉到头顶或者脸颊偶尔一阵微风拂面，不大，但充分说明这里并非封闭环境，应该还有空气流通的。杨春和拉着林叔的胳膊钻进了一处凹槽里，这里正好容得下两人站立，不过需要挤挤。姑娘家柔软身躯难以避免地压在林叔身上，但现在谁也顾不上尴尬。 你是谁？ 你叫什么？ 两人几乎同时出声询问，林叔比他更快接了下一句： 你是不是姓杨？ 是，我叫杨春和，你真是来救我的。 哎呀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 我家家境普通，我失踪之后，我爹妈就算报案，但也不会有多余的钱贿赂通融。那些警察巡捕大多把寻找重心放在冯三小姐上面，请问你是受谁所托来找我的？ 我姓林，叫林叔，是警察局的顾问助理，这次也是为了冯三小姐的事情而来，你爹妈很担心你，特地拜托我帮忙把你找回去。 啊，你是林叔？林寒的林，天书的书。 你知道我？ 当然知道，报纸那会儿连载辕门血案始末，我可是从头追到尾的，早就对你闻名已久了。 那都是小说杜撰的夸张情节，真实案件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。 我知道，可架不住写得好嘛，连带你的名字我也记住了，不光是我，我好多同学都知道你的。林先生，你出去了可要给我签个名。 能出去再说。 林叔抽抽嘴角，没想到这姑娘的关注点还能如此清奇，说好听了叫临危不乱，说难听就叫大大咧咧。但这样一个人不大可能会为了五五寻死觅活吃醋嫉妒冯三小姐的，这只能更加证明一件事，五五在说谎。 我还有两个朋友在这里头，你能不能找到这里的出口，我们先出去搬救兵把他们救出来。 你们几个去那边搜搜。 杨春和虽然爽朗，却也不乏心细一面，两人对话始终压低声音快速进行， 在有脚步声接近路过时，他还会注意停下，等脚步声远去才重新开口。 恐怕不行，我在这里待了好多天了，我自己也记不清待了多久，才勉强摸清一些路。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死角，他们巡逻一般不会留意到这里来，前面就是他们巡逻的休息室了。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？这些天你一直都在这里头摸索？ 不是，我白天也被他们催眠，晚上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我就偷偷跑出来。他们以为我是女子，神志又被控制了，没多防备，我这才有机会四处走走，可也没敢走多远。 你这么聪明，到底是怎么被他们抓进来的？是五五骗了你吗？ 我是自愿被骗进来的。 这个回答真是让林叔大跌眼镜，这年头要么是深陷骗局无法自拔，要么肯定不会往陷阱里跳。杨春和偏偏是个例外，他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。五五在观星社是个花花公子，这是大家的共识。杨春和是个正常家庭出来的姑娘，上了大学还学了新知识，俨然新时代女性，自然也不会对五五这样的人产生好感。在五五几次三番接近搭讪之后，杨春和产生了怀疑。他自认家世容貌都不出众，从小到大也没有这样对他穷追不舍的男性。五五这样的公子哥更加不可能喜欢上他，除非被下蛊了。更有，五五跟他聊天的时候，看似询问天文星象上的知识，实际上却时不时把话题岔到宗教哲学那方面去，这让杨春和觉得很奇怪。 他让我给他讲紫微星和文曲星是对应哪颗星，有什么故事来历，自己却听得心不在焉，还问我信不信这世上有神鬼，问我有没有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被报应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